相依相依相依。 我与你太苦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提早神经跳跳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去，我与你天上地下是家哎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 蝶衣美女雅清白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碎。